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开讲节目。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00到12:00，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暑期了，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啊，暑期呢是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一个调整自己或者说提高自己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聊这方面的内容。首先要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著名的学者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不知道这个暑假你过得怎么样，或者这个暑假你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我相信有一项活动很多人都不会错过，就是看球。 我还以为说是做作业呢。没错，4年一届的世界杯啊，在今年的6月份到7月份给很多朋友带来了特别特别刺激的享受。这一次的球赛啊，德国队那么早回家了，然后法国队夺冠了，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这和咱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咱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复习好功课吗？ 啊，这个和我们的主题关系非常密切啊。首先先说说这届的世界杯，我不是球迷，甚至连一个伪球迷都不算，但是我关注了世界杯的新闻。那这一次的世界杯呢，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冷的一次世界杯。这个冷呢，不是温度冷，是冷门。不断的有很多冷门爆出，一些队伍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了自己，当然也有一些队伍可能是水平失常。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一支队伍叫克罗地亚 啊， 虽然可能很多人对他们这个球风啊不是很喜欢，他们属于很勇猛啊，骁勇善战，但是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克罗地亚这支球队，我觉得他发挥了淋漓尽致啊，特别是里边有一些队员年龄已经蛮大的啊，对他们来讲，这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参与世界杯的机会。他们就拼全力发挥了自己最高的水平，这也是一种超水平发挥，让人很好奇他们的心理激励机制究竟是如何的。 哎，平常的时候呢，汪冰博士跟大家一起聊情感，谈这个家庭关系的和谐相处，我们还分享好书。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放暑假，汪冰博士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提高学习成绩，让你在做这次暑假作业的时候呢，做的心里面满怀的乐趣。 能不能满怀乐趣呢？一方面啊，取决于我们的节目，另外一方面还取决于出题的老师是不是够有趣。不过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聊到的一些技巧也好，练习也好，包括自己成长的方式，不光是对写作业有用，也希望在开学以后，当你在面对高压的学习环境的时候，或者是也许您是职场人啊，在面临职场中的挑战和不确定的时候，都有一颗更笃定的心，同时也能够发挥出自己更好的一面。 说到了如何让自己能够喜爱上学习，能够有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很多。汪冰博士，我觉得我们要讲起来啊，可能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段才能够讲完，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方向，有一个重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讲起，重点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重点呢还是从我最擅长的老本行、啊、从内心讲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实际是被制造了两遍，第一遍呢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第二遍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说到超水平发挥啊，我想顺便提一句我最近看到的一本书啊，它的名字就叫超水平发挥。 和今天的内容非常的吻合。这本书的全名呢是《超水平发挥心理素质训练手册》，大家注意啊，这是一本书，但是如果按照这本书去来培训自己的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出现，就能写作业，就是说我今儿写一行，明天我再看作业本啊，半本都完了，是这样的吗？ 这应该是梦境中的现实啊。虽然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努力做到超水平发挥，但是超水平发挥不等于超越限制的发挥，超越现实的发挥，我们还要尊重现实规律，不劳而获，这不是我们心理修炼的最终目标。所以超水平发挥呢，是让大家发挥出你最好的状态，而不是你明明平时就不练功，然后你学会了这样的心理技巧之后呢，你就会比练功的还厉害，那我觉得天道酬勤就不成立了。另外呢，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不练功还能够永远保持超群，这要不就是假象和神话，要不实际上对自己可能是种折损。因为你想想啊，这个人不练基本功就去挑战高难度，那有一天失败了，他会败得比一般人更惨，对不对？ 我觉得王明博士，你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就是可能这一次比赛的是跳远，但是跳远呢，一个是人，另外一个是青蛙，青蛙人家生下来就会干这个事儿，跨越物种的比赛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说到这儿呢，那我就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超水平发挥我觉得最适合的领域实际上是在你的优势领域或者擅长做的事情。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忙于完成自己的假期作业，但是不管你的年龄多大，我都希望你能够经常去想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很好的例子，跳高，如果你是青蛙，那你天然就可以跳的可能比同样类型的生物来讲会更高一些。这就是老天给你的礼物，我们也可以叫做你的天赋，但是你可能觉得自然而然，对，我们青蛙都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实际上人和人啊，可能差别真的有的时候都赶上了物种之间的差距啊。我不是说有的人不像人，只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是如此的不一样。 刚才说到的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不一样啊，其实也要说一说啊，我想现在可能很多同学的境遇也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不论是寒假还是暑假，通常呢放假之前都有一个考试，那我们先不说中考和高考啊，即便不是中考和高考，很多朋友也刚刚经历完这样的一个期末考试，有的朋友啊考试挺好的，家长也特别的高兴，全家喜气洋洋的，对孩子的要求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和颜悦色，甚至有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迁就，我觉得真是迁就。而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可能考试成绩本来就不好，那每天呢一起床的第一件事，家长朋友就是盯着啊，你今儿作业做完了吗？啊，你做完作业了你还不得复习啊，你复习完这个你还不得复习那个，你每科都考不好，你是不是都得复习一遍？所以有的同学的这个环境啊是比较宽松的，而有的同学的环境其实挺难受的。王明博士，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能够提高你自己的学习成绩，是不是也说一说，也特别要跟家长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能够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 很多孩子听到这儿应该会说啊，刘莎姐姐，刘莎阿姨真是我们的贴心人。有的时候孩子的很多压力是额外的压力，就是父母特别给予孩子的，他们为了做什么呢？为了让孩子能够在巨大的压力下实现超水平的发挥。但实际上人容易或者说更频繁的出现超水平发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呢？我想到了超水平发挥这本书中的一个问题哈，问给各位的家长，您好好想一想，您自己表现最好的时刻和表现最差的时刻，我们指的是做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就拿您小时候考试来讲，考得好的时候和考得不好的时候，当然可能有提前比如说复习的差距，如果保证前期工作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在考场上的发挥来讲，表现好和表现差的时候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 没错，说到这一点啊，我先来说一说啊，大家可能在看影视剧的时候或者看小说的时候会看到以前中国古代那个教学方式，怎么教学呢？先生拿着镇尺或者拿着这个戒尺啊之类的东西，反正重的打手上都特别沉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鸡毛掸子之类的，总之吧，随手能抄起一件打人特别疼的东西啊，谁要是背书背的不好立刻就给你一下，那这样的是一种教育的方式。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现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推崇快乐教育或者愉快教育，大家注意啊，这快乐教育不是说 以前学一万个字，现在你就学一个你就快乐了，而是重点强调的是不让孩子在那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上去学习功课，那教育的结果不言而喻。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样啊是一个能够发挥超水平的这样的环境吧，应该是比较愉快的，而绝对不是那种恐怖的啊情况下才能够有好成绩的。 各位家长啊，听到这你应该有所反思了，对不对？就是你也是在更愉快的情况下发挥的更好，且不说考试，我们再说回来各位家长的现实情况，您的工作，老板对您好的时候啊，今天开心的时候啊，客户和您的关系热络的时候，你是不是表现会更好？和同事关系和谐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觉更愉悦？这也有助于你的工作表现呢。我们能不能把同样的经验和规律放到我们和孩子的相处过程中，让你的孩子在愉悦的情况下焕发出他最棒的一面，而不是在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当然呢，也可以激发，有些人比如说可能就是在这样高压下被激发的，但是第一个这不是常态，第二个这个有一天高压没有了，很多人会失去动力的，就像那个老师不再拿着鸡毛掸子和那个戒尺追着我的，我终于自由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孩子一旦上了大学没有家长管束了，反而就对学习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汪斌博士，虽然我们前面强调了只有保持从容的心态才能够赢得心理优势，不过确实啊，家长朋友也遇到过一些孩子啊，他们家里的宝贝儿明明这一学期考六门，六门里面呢有五门都不及格，及格的那门可能得了61分，等到放了暑假，这都已经放暑假挺长时间了啊，孩子天天说我太累了，然后看完球赛就睡大觉，就到外面去啊跟同学一起去娱乐，这孩子也是有。那你说家长朋友要是不高压的话，怎么能够让孩子愉快地回到课桌前，回到书本前他写作业能够超水平发挥呢？这也挺难的。 嗯，这是家长遇到的现实困境。那不在高压的情况下怎么让他回来？我们先说一个理想情况，就是什么事情没有人给你钱你也会做，通常是你喜欢的你感兴趣的，对不对？那不给钱我也干，花钱我也会去做，如果我喜欢的事情，比如我们花钱去看电影，我们花钱去娱乐，我们花钱去消费，花钱去吃， 很多小朋友花钱玩游戏， 对，那因为这个东西能给我快乐。如果我们把这个常识再放到孩子的学习中，就是如果学习在他看来是个老大难，充满了挫败，充满了痛苦，一点兴趣也没有，那可能真的他要回到课桌或者重新拿起书本是需要意志力的。可是小孩子的意志力不如大人强啊，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思考没有大人这么的缜密，他们更多是聚焦于当下，我现在高兴一分钟是一分钟，长大离我太远了我可想不到啊，这可能就是大人最苦恼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规律，你能不能先从把这个任务让孩子觉得没那么难受开始？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很多家长特别喜欢让孩子背单词， 没错 啊，因为他们觉得先背单词才能开口说，但其实背单词很枯燥啊，对很多孩子来讲这事儿太难受了。但是学外语未必是枯燥的，因为语言啊它有很多表现魅力的方式。我就接触到了一个小朋友啊，他很喜欢打网游，跟他联机的都是外国朋友。那现在的网游和我以前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啊，以前觉得就是在网上打就行了，也不用跟人交流，现在都是要戴耳麦的，你知道吗？要有战队，有 team 团队工作，而且他的团队里边有来自新加坡的，有来自北美的，甚至还有南美洲的，为了大家能交流都必须说英语，当然可能是这个东腔西调南腔北调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他们必须得用简短的英语，虽然可能很简短只有一些专业词汇，但是这调动了他学语言的兴趣。那也就是告诉大家，能不能把那些痛苦的事和不那么痛苦的事联系在一起，还是要试那些所有的快乐都是洪水猛兽。我觉得很多家长特别担心啊，孩子对快乐成瘾了就不会学习了，因为他们从小也认定了一件事，学习就是痛苦的，所以我必须教会他受苦，他才能好好学习。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学者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在假期啊提升自己，特别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如何培养自己的一个优势心理。在这儿也特别要提醒给所有的家长，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啊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更好的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但其实在这儿也是考验家长的智慧。如果您能够让孩子的学习不再那么痛苦啊，孩子的成绩我想大家能知道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需要家长朋友能够稍微的动动您的脑筋，把孩子的环境啊做一个比较好的营造。如果啊您能够稍微动动脑筋给孩子营造好的环境，那孩子看到您的努力啊，咱先不说孩子是不是真正的感受到快乐，至少孩子看到您的努力，孩子也会有反应的。 嗯，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信念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在大多数时间还是有一个渴望的，就是希望父母以自己为荣，他是在乎父母的。但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会和父母对立呢？他发现在乎父母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比如说我在乎你，我很努力，这学期我觉得爸妈工作不容易啊，让我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我考了80，结果回来父母就劈头盖脸一顿，父母这么辛苦你怎么还考80，不考90，不考100。当他们发现父母的标准，就像我们经常举的那个比喻，跳高的运动员这个每次起跳的时候发现杆又高了又高了，有完没完呢？孩子可能最终就通过对立的方式来表明，我不愿意服从，因为你并不关心我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能不能表现出对孩子真心的关心，就是我关心你的快乐。 嗯 啊，那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您的先生一回家，您就问您先生，明天能比今天多赚点吗？下个月能多赚点吗？啊，您先生可能就觉得我就是一拉车的祥子，是不是？就关心我今天拉了多少钱？你关心我累不累吗？辛不辛苦吗？你关心我的职业梦想吗？我不想一辈子当祥子，是不是？我想有机会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啊。 所以换而言之啊，孩子其实很敏感。很多家长朋友都说了，说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是为他的将来筹划。如果您连孩子的现在都不顾忌的话，那么孩子怎么会相信你是在为他的将来筹划呢？ 嗯，太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影响一个人啊，先要知道他的心理运作模式。如果孩子是重视当下的，我们偏偏把他要训练成少年老成的重视未来，这一定是二手经验的训练，因为他意识不到。那我们能不能利用他现有的心理模式和心理动机，叫顺势而为，对不对？他对什么感到快乐？比如说又回到很多父母喜欢讨论的学英语这件事情。 嗯， 我们都知道人的感觉输入，有人是视觉型的，有人是听觉型的。那你非让一个听觉视觉型的孩子，可能视觉的还有的人是喜欢看图像的，对不对？ 嗯， 非要去看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阅读长篇文章都是有障碍的，我需要可能阅读一段就停下来。但是你让孩子背那么多的文字，它可能是短板，你为什么不通过声光电啊，各种各样，甚至现在有很多的App 很多的应用是游戏性质的，对不对？通过调动他兴趣的方式，设计让他快乐的方式，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刘莎说的很重要的叫用心。那用心就意味着我花时间包括创造力一起和孩子去让他能够找到更适合接受的方式。实际上家长有没有想过，这不是对家长一个人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和孩子一起创造游戏，这其实是加强亲子连接的重要的机会。而这个过程哪怕研发出的游戏没有那么有趣，但是孩子发现这个套路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就要钻进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对自己的选择是更认同一些，对吧？所以但凡有了孩子的参与，这件事可能也会变得在他主观的世界里是我选择的，所以我要去承担和执行。 前面我们更多谈到的是家长的一些做法啊，或者说家长应该怎样和孩子沟通。那接下来汪冰博士一定要说一说啊，作为学霸的一员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平常我们称呼汪冰都是称呼汪冰博士。其实在很多的学生认为，汪冰博士当博士不重要，重要的他考的学士，他是北大医学系的。那所以说一下吧，汪冰博士你当时是怎么对所有的功课都喜爱，怎么对所有的功课都能考那么高的成绩呢？你把你自己亲身感受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更加有说服力。 这个要说实话的时候啊，我就有点紧张。因为可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为什么选择学医呢？我对医学确实是感兴趣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非常非常诚实的跟各位家长和同学分享，我觉得我文科也不是强项，理科也不是强项，学医刚刚好。说到这儿，不知道很多医学院老师会不会马上就这个怒火中烧啊？ 医学院老师准备好戒尺鸡毛掸子。 对，你什么意思啊？就是文也不好理也不好的跑来我们医学院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综合了一下发现我比较适合学文理兼备的专业。我发现其实医学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啊，它既是一个人文学科，同时呢又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学科，所以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也借此再次告诉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是特别重要的。 我在此也特别坦诚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流沙，我为什么不学医？因为我看到了北大医学系的分数，我也看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系的分数啊，看到了很多医科大学的分数，我觉得我就是又学文又学理也达不到那样的分数，所以我就放弃学医了。王明博士，您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先说一说你为什么对学习那么感兴趣，能够即便是不喜欢文也不喜欢理的情况下还能找到学医啊这样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呢？ 嗯，我对学习的兴趣呢说的实际一点哈，我会发现学习在我小时候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它可以改变老师对你的态度，可以改变同学对你的态度，可以改变家长对你的态度。你发现当你努力考的成绩更好的时候啊，世界都不一样了。当然这是个外因，那我更想分享的是内因，就是我会发现学习有成就感。当你去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挑战了你的脑力，也满足了你的自恋，哎，你的能力，你能解决这么难的题，别人都做不出来，别人越做不出来，你就越想把它做出来，因为这才证明你可以有当冠军的实力，对不对？ 哎， 这里边呢，很重要的是满足了成就感。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学习特别没有成就感。我想告诉你，每个人都可以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 即便是没有成就感，你也可能对某些功课学的比较好。比如说严重偏科的我告诉大家，我的历史、地理和语文特别的好，是为什么好呢？是因为我想看小说，我必须要认识好多好多的字儿。那我也其实以前也在节目当中坦白过啊，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尤其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高中的时候啊，我还在看金庸的小说，那里面很多的地理啊知识，如果你不掌握的话，你不知道主人公到哪儿，所以就激起了我对语文呢、历史和地理的无限的兴趣，所以这几门功课的分数都特别高，所以只要有兴趣，只要你愉快，就能够学得好。我觉得王明博士刚才谈到那本书《超水平发挥》，我也看过，我觉得这也是我超水平发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保持愉快的心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保持愉快的心情呢，可以来自我刚才说的成就感，也可以来自刚才流沙说的兴趣。那我就说说我最近读金庸老师的作品啊，对我来讲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因为在流沙读的时候呢，我对这些书完全无感，更多的 是他在考医学院 更多的是道听途说，所以我现在开始重新看那本叫《射雕英雄传》。 哎，我们来回忆一下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王明博士，你差得很远啊，很远很远。 嗯，这也就意味着我还有很多的乐趣在前面等着我呢。我先说读这个《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发现，对流沙来说很自然的历史，对我来讲呢就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我学历史真的是学完就忘，就根本记不住。但其实金庸老师的作品里呢，有很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的部分。 没错， 比如说《射雕英雄传》里边讲到了金，对不对？讲到了宋，然后讲到了他们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一些虚构和半虚构的和历史有关系的人物。 来，我补充一下，我在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我对契丹人、对蒙古人整个的历史的一个脉络啊进行了梳理，包括他们的起源地，他们是在中原的什么地方，然后又移到了哪个地方，包括后来看大家有印象吗，韦小宝鹿鼎记的时候，整个东三省的地理形势啊，哪个山和哪个山连着，从哪能穿到哪儿，东接哪儿，西接哪儿，接壤的地方和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地理的内容，我觉得我后来通过看这个书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我有一个好处，我看完了小说以后，我会到地理书或者到地图上去对着找，所以大家不要光听我看小说不看我后面做的功课啊。 我现在呢就享受到了时代发展的便利，我是在平板电脑上看的，所以在看的时候呢，你可以随时在网络去搜索，比如说女真人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到现在来讲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它和我们所说的满族人的关系是什么。虽然我还在研究当中啊，但这种研究就是从一篇小说中生发出来的，包括在最开始的时候还讲了他们从宫里偷了点东西出来啊，像劫富济贫一样，其中就讲到了宋徽宗啊，还讲到了，后来我就查到了宋徽宗所创立的叫瘦金体， 没错，他画花鸟也画得特别好。 对，当然这都是衍生产物了。但是很多家长啊，一听说孩子看金庸，看什么看啊？去读外语、读数学、读化学，这才有用。考试你考金庸吗？不考。但是刚才刘莎说了，所有的知识，我觉得是相通的。最重要的是好奇。如果你好奇孩子为什么读金庸，没准第一个可能发现他的天赋，他可能天生就是对小说感兴趣，他还想写，或者他有很好的想象力，或者他对后面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把读小说和学习对立起来了，我觉得是没有理解真正的学习。就像我们今天所聊的话题叫超水平发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的最终的对象可能是你自己。无论是你学数理化，还是选择未来的专业，还是我们今天讲的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都是一个了解和提升自己的过程。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学者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利用暑期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培养优势心理，提升自己。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 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探究蓝色星球的力量，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学者汪冰博士，来和家长朋友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能够提升自己，迎接即将开始的新的学期。当然并不是说让大家就在这个假期您就天天看书天天写作业，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些方法，提升自己，超水平发挥，甚至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前面我们就说到了我在高中时候看课外书的事情，汪冰博士呢，人家当然考上医学院了，人家是现在看课外书的事情，其实还有区别的。 嗯，现在就没有课外书一说了，什么书都可以看了，因为没有课了。 是不是如果当时我要不读小说的话，我也能考上医学院呢？我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小说可以让你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得到了增长，所以你在那两个学科学的是非常的如鱼得水，这可能也是一种贡献。人生不能重来，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复盘。其实复盘这件事情啊，也和我们的超水平发挥有关系。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超水平发挥》那本书里提到了，也和我们刚才聊的世界杯有关系。它是关于一位球王的故事，球王贝利。他讲到了球王贝利啊，在每次大赛之前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多人不少启发。我来讲讲啊，贝利呢，在每次比赛之前都会观看一些固定节目，那不要误会啊，不是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时候也没有啊，他也不是看电视，而是他会做什么呢？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更衣间，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躺在地上，头枕着毛巾，盖上眼镜，然后开始就在内心深处观看电影。这个内心深处观看电影，其实就是在脑海中去播放一些想象的画面。这个电影呢，有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童年。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儿时的贝利在巴西的海滩上踢足球。这场电影呢，可以唤起他内心关于柔软的金色沙滩、洒在背上的温暖阳光，以及轻抚着太阳穴的微微海风的记忆。这也可以让他再次想起那个时候，在他童年的时候，足球比赛给他带来的兴奋和快乐。他让自己沉浸在对足球比赛的纯粹热爱之中，这是关于儿时的足球的美好记忆。 嗯，这是他的电影的第一部分。 对，第一部分是儿时的足球记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他就开始回忆世界大赛中最伟大的时刻，就是他发挥自己巅峰状态或者超水平发挥的时刻。他一遍又一遍的体验和享受对于胜利的强烈渴望，以及把自己放在过去的胜利和巅峰时刻的感受，包括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和过去的成功的影像建立联系。这是电影的第二部分。 他自己 来回忆一下啊，自己能够做成什么样子。 对， 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结局，是吧？ 这就像穿越过去啊，穿越过去的成功经验，然后呢，展望未来，这是电影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三部分。 嗯， 他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表现出非常出色的样子，他轻松地带球过了防守队员，取得了进球。这些强烈的欣喜和胜利感组成的积极的图景，应该是脑补的图景啊，最终构成了他内心的电影。在比赛没有发生前，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因为他的进球欢呼的观众、他的粉丝包括队友的反应。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进球啊，已经像一个冠军一样势不可挡了。 大家还记得墨菲理论吗？就是如果你惧怕什么倒霉的事儿，这倒霉的事儿它也许就会来。但是同样呢，如果是你期待的什么好事儿的话呢，没准好事儿也会降临。对于贝利来说，他选择了后者，他期待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球王贝利的这样的一个风采。 嗯，那整个过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用我的角度，也是结合我读的那本书的一个理论视角啊，分析一下我们怎么借助球王贝利在上场前的三部电影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发挥最佳状态。 嗯， 第一个我们就讲到了说球王贝利的第一部电影，大家还记不记得是讲了他小时候的足球记忆？ 没错，非常欢乐的愉快的童年记忆。 嗯，童年呢我们踢球的时候也想赢啊，但是关于童年的记忆中输赢已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沙滩、阳光、海边纵情的享受自己喜爱的体育运动。这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叫纯粹的快乐。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之所以在做一件事情时候紧张，比如考试，那我们又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希望我能打满分，95分、98分，我希望我能考第一。但实际上你最好的状态是在于你全然的享受过程，不去定目标，因为100分这是一个不可控的目标。第一个取决于提出的难易程度，第二个呢，还取决于那些题的知识点你是不是都有记住和学习复习到。但是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是发挥你自己的最佳状态。 嗯， 那如果你把焦点放在状态上，就是纯粹的快乐、纯粹的享受，那就更容易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肯定是在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心理状态更好的时候，容易比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考的分数更高。 嗯， 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补充一个小技巧，就是在我们当众演讲的时候啊，我记得也是一个老师跟我说的，他说让自己不紧张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想象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的演讲者，而只是分享你要讲的知识和内容，只是分享，带着分享的心情去。比如我跟刘莎说一个话题的时候呢，我是想告诉刘莎说，诶，这有一个好事我想告诉你，我就不会很紧张。 嗯， 但是如果我想在听众面前扮演一个滔滔不绝无所不知的演讲者啊，魅力无穷，这反而会让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会注意到信息之外的因素，就别人怎么看我。 对啊，还有别人怎么看你讲的这个内容啊，这内容是不是足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大家能够坚持到一个小时的演讲，通常演讲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对， 其实汪明博最怕的就是他讲着讲着，这个演讲一个小时，刚到15分钟的时候人走了一半，然后再到30分钟的时候人走了90%。 这就好像你在考试的时候啊，一边在答题一边想阅卷老师怎么会去给你分数，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作文这句写的不好，那个写的不好，这其实就没有办法投入当下去做任何事情了。 嗯， 啊，这是贝利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专注在过程当中，专注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光是输赢，而是过程中的体验。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贝利回忆了他在过去的 N 场比赛中的巅峰表现或者超水平的表现，这是在回顾成功经验。我们太多的人啊，把考好当作正常，或者说发挥是正常水平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注意，但实际上很多的瞬间就这样错过了。我相信哪怕在平凡的瞬间中也有成功的要素，比如说你经常考80分你不觉得是成就，但是能够稳定在80分啊，证明你一定做到了什么，不然你可能会不到80分，对不对？ 回复成功经验会给你信心，告诉你曾经做到过，这个信心也会推动你对未来有更好更乐观的预期。因为人不可避免的哈，我们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测未来，就好像大家买股票也是一样，虽然推测不一定有用，但对我们的信心很有用，就是说你会影响对自己的认知。如果你历史上买股票呢都没亏过，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啊、哦，那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买家，是不是？ 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告诉你前面是一坑，谁会跳呢？只有告诉你前面啊是一马平川，而且还有可能进入到你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你才会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那我们对过去的这种故事的回顾，成功经验的回顾，会增加信心，信心会让我们增加面对不确定的勇气。就是说像刘莎说的，那前面是一马平川，但前面也许不是一马平川。不管怎么样，我既然已经走过一些崎岖的道路，我也在一些大赛中克服过紧张，那我未来应该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回顾成功经验很重要。如果各位考生在考场上很紧张的时候，可以第一个先想想一些愉快的画面，第二个可以想想你考成功的时候，考好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让自己进入那样的状态。第三个呢，贝利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对未来的积极想象。那刚才刘莎说了一马平川，对吧？你看这个贝利也是这样的，我进球了，我赢了，我绝对不能输，在未来的想象中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想象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但是对上场前的心理调试来讲，这样的书中叫幻想工程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脑补一个关于未来的画面，它会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哪怕它真是坑，我也知道如果我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哪怕大坑的时候，我爬出来的几率也比悲观的去跳到坑里一动不动要大得多，是不是？那就实际上这是一个瞄准的过程。我们很多人呢、啊、很容易被那个负面的结果吓到，比如说刘莎刚才讲到的，我当时听完马上就出汗了，我在那儿讲着讲着15分钟走了一半，是吧？30分钟又走了剩下的一半，最终可能我就和唯一的听众四目相对啊，结果证明这个听众是耳背，坐那儿已经睡着了。那这都是非常可怕的想象，这就让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被自己打败了。那我们能不能先对自己好一点，先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想象，它会让你有积极的状态。而我们刚才说到的常识就是在积极的状态下，哪怕遇到困难，你化解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啊。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谈到了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保持一个从容的心态，能够喜欢，这样才能够赢得心理的优势。第二呢也说到了要控制负面的情绪，还说到了啊要能够树立目标并且持之以恒。其实谈到了孩子的学习，这和成年人提高自己超水平发挥还是有区别的。王明博士，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长朋友怎么帮助孩子能够树立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三点啊，最后得到一个心理的优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王明博士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家长如何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做到这三点，能够培养出心理优势。王明博士，是不是得需要分小学、初中、高中这样三个不同的年龄段，或者说还有其他的这样的年龄划分吗？来介绍。 嗯，我们先想介绍一个跨年龄阶段的技巧，非常简单，就是呼吸。不管是大年龄还是小年龄，像我们作为为人父母的年龄阶段，作为一个职场人，你依然可以用呼吸的方式来让自己放松下来。 嗯， 这和超水平发挥的关系就在于放松的状态下，不紧张的状态下，你容易马力全开，否则你很多的精力是浪费在焦虑，包括和焦虑做斗争。很多朋友都会不停地有这样的对话， 我不能焦虑，我怎么这么焦虑，我怎么还这么焦虑，我不能焦虑，我焦虑一定会失败。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精力都是消耗在内耗了。我想大家都有一个觉察，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呼吸是有体现的，焦虑的时候呼吸是急促的。 所以如果有的同学你看到啊，这暑期作业有三大本，再加三大本，再加三大本的时候，千万不要焦虑，你调整一下你的呼吸。所以就是说有的同学如果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卷子上的东西啊，怎么都不是我复习过的呢，你也一定要调整呼吸，是这意思吧，王明博士？ 建议大家在做任何你会觉得有压力和挑战的事情之前，都可以先利用这个技巧。这个呼吸呢，简单的说一下，正确的呼吸姿势就是深深的慢慢的让空气通过鼻腔进入自己的肺部深处，同时舒展自己的胸腔，然后短暂的屏住气之后呢，通过收缩肺部的隔膜慢慢的将空气从肺部吐出。这个动作我说的再形象一点，就是把我们的肺和肚子啊，我们可以其实连在一起，想象成一个气球。 嗯，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就从胸到我们的肚子整个把这个气球吹起来。 嗯， 鼓胀一两秒钟三四秒钟之后呢，慢慢把这个气球里的气全部都排出去。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样的呼吸方法，除了能够平复心情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矫正身姿。 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们的身心一直都是合一的啊，不管是任何年龄，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在对孩子大发雷霆之前，特别建议各位先深呼吸。深呼吸图除了让我们的情绪啊能够降温之外，还有一点让我们回到初心，就是你为什么要为孩子发火呢？你是希望他好，但是你发火能起到正面作用吗？如果不能的话，要不要从 ABCDEFG 各种选项中挑一个最优的选项呢？如何让他超水平呢？先让他心情好起来，对不对？先让你自己心情好起来。 在这儿也跟所有的孩子们说，如果你的家长朋友刚刚跟你大发一顿脾气，刚雷霆万钧，之后，你其实也可以调整一下呼吸，想一想家长说的是不是有道理。你说你本来六门功课，你五门不及格，一门得61分，好不容易放假了，说你可以复习复习，你还天天出去玩，你觉得你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是不是？任何事儿也应该适可而止，也应该想一想自己的将来，想一想家长朋友跟你说了一万遍的那个话是不是有道理呢？ 嗯，当然这得建立在孩子有充分的自觉和反思能力了。我相信大部分孩子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刚才刘莎问到我了不同年龄阶段，我个人觉得呢，对于低幼的孩子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啊。打吗？难道这是违法的？ 除了讲道理啊和体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叫体验，就是创造孩子的体验，让他甚至有身体记忆和情绪记忆，这样他就会复现这样的体验，比如超水平。我们先不要挑什么科目啊，具体的什么项目什么任务，而是观察孩子在任何时刻有超水平发挥的时候，都要强化这种经验和体验，哪怕他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因为人生的很多经验是可以迁移的，我们没有必要跟孩子讲很多的理论，只是问问孩子你刚才怎么做到的。哎，我觉得你刚才表现的让爸妈眼前一亮，是不是？抓住这种超水平的瞬间，同时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生活中去重复，也不用讲道理，他就会逐渐掌握了，哦，原来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表现更好，原来我这样心情的时候，他其实慢慢慢慢会累积一些不自觉的经验在。那对于年龄稍长一些的孩子，我们可以先讲一些道理，比如我们可以问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妈妈发现，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啊，好像因为你在考试之前就挺紧张的，没睡好，或者说你会觉得你发挥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会自己就总结，我觉得我有点紧张啊，或者等等，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引导他说，哦，我们该如何一起调整心态？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方法教给他，而不是像低幼的孩子啊，完全是通过体验。但是教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结合他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挫折，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呼吸，就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那你可以试一试啊，在你下次紧张的时候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去寻找新的方法。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孩子不太愿意或者也不太容易跟爸妈讨论情绪，因为他们对情绪的命名都存在问题，这叫焦虑，那叫不开心，他们可能就知道不开心啊，焦虑啊，或者沮丧啊，挫败感啊，紧张啊，他们可能不太会说，更多的是通过行为来表现的。这个时候父母就要捕捉孩子在什么行为时候可能是紧张的，这是我们跟他去做 情绪处理的一个前提，就是识别情绪。但对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他是可以说的。比如说，年龄大的孩子考试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紧张，我焦虑，我怕考不好。”他会有很多内在的负面对话。那家长和这样大一点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可以把他脑子里的负面对话引出来，变成外话，就是孩子跟自己说：“我可能会考不好，我觉得很糟糕，我觉得这回成绩应该会比以前退步很多。”他会跟自己说的时候，这个情绪在发酵，这种负面思维、负面的对话就会让他自己陷入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我们要跟孩子说怎么去做积极的正面对话，比如说，当孩子跟你说我觉得我要考失败的时候，父母可能很容易说：“哎，你别多想了，我觉得你一定能考好的。”这样其实没有接到孩子的情绪，孩子是要表达焦虑的。虽然我们最终要把孩子引导到正面思考上，但是你第一步先要接受说，这么大的考试你会紧张，对不对？或者你觉得紧张，你能跟我说说你会因为什么紧张，你想到了什么吗？当孩子把他的焦虑说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引导到正面的方向，比如说跟孩子回顾刚才贝利的招就可以用上了。哎，我记得你上次也考得不错啊，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这不是妈妈表扬你，而是妈妈发现你过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成功的，过去的成功经验。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一个想象，就是你在考试时候发挥得很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叫幻想工程。这样就可以把这些技术啊，通过孩子日常遇到的实际挑战的方式传授给他。 在我们今天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汪明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孩子怎样利用这样的一个暑期能够提升自己，既有呢心理学的这样的理论的内容，也有一些实际操作的方法。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汪明博士，您认为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家长朋友还有学生朋友的内容吗？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在我小时候学自行车的时候啊，我当时觉得能骑自行车的人很酷。我们家只有一辆自行车，是28自行车。28型的自行车是很大的，一般是男士骑的，成年男人骑的自行车。然后呢，我就只能学那辆车，因为我们家没有别的自行车可以学。学那个车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生命体验。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在想一件事儿，不要倒，因为你从心里你没有骑过车的人就不相信两个轮能够稳定的存在，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它会倒，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怎么能不倒？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当我越想让这个自行车不倒的时候，我越容易撞到树上，我越容易倒在路边。后来我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灵光乍现，我想换一个目标，我的目标就是骑到某个地方，我不要想倒和不倒。比如说我就要骑到那棵树，或者我要骑到那个小商店，我也不用管周边有任何东西，我就要骑到那儿。我突然发现当我不再想倒和不倒的时候，我就不倒了。这后来在我学游泳的时候又被证实了，就是学游泳的时候很多人都想我沉下去怎么办，对吗？你越想自己沉下去怎么办的时候，你越容易沉下去。但反而你告诉自己我就要游到那儿的时候，你不去想会不会沉下去的时候，你往往更放松，你更容易飘起来。所以这对我的一个人生体验就是，每次啊，当我出现焦虑沮丧想到最坏结果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专注在你要去哪儿，而不要专注在你可能会遇上什么样的困难。这样的话，你的自动导航系统会把你的身体调试在最佳状态。最近我又有了一个实践这个技能的新机会，因为共享单车嘛，我有时候会骑单车。有一次我骑单车的时候呢，会路过我们家小区有一个门是非常非常窄的，好几次我都是下车推车过去的。有一天我跟自己说，不，我要骑过去，那极有可能我就会撞上。我又用了我的心理技巧，就是我告诉自己，我不要想会不会撞到门，我只要想我要通过这道门，结果我就真的过去了。听上去特别像个励志故事啊！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把背后的原理分享给大家。不管是父母和孩子，父母希望孩子好，请你瞄准怎么才能让孩子好的目标，而不是总在关心一时异地的成败。对于同学也讲，我希望这次考试啊，也许不如意，但是把人生放得长远一点，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之努力，这可能更重要。 感谢汪明博士的详细介绍。新的学期来临的时候，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同学朋友们都能够超水平发挥。节目的最后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安排，明天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关注的是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许宏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